升上积分榜第二位，落后榜首利物浦四分。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南沙尔的西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朝早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各位朋友，清晨爽利，开始我哋呢一日咧，就系啱啱去做冬嘅呢一日，冬至啊，新历系12月21日，农历咧就系11月初7，咁今日咧就冬至，但可能好多朋友咧就寻日啦都提早系过冬啦。又是星期日，又还点都出不到街吃饭的啦，六点后都不可以在堂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啲人都要买回去吃啦，咁咁嘅情况之下，就不如呢就一家大小可以在家呢就一起即聚一下啦。屋企虽然冇呢个限聚令，不过大家自己都要是小心，即是每一个人呢做返呢一个嘅卫生嘅措施呢就咁好啦。因为如果你一家大小又仔仔女女又孙呢，分分钟可能十几廿人系在一起都不行，那呢都不要大安置疑，凡事呢走多一步，即是什么呢是都要做小心多一步呢，那就会好一点，安全一点。室内温14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啊。 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如像风沙也需兜转，无奈的疾冲，无奈的刁转，曾热的面孔缠缺少温中。 分暖，同十心内真，去冬天 暖。嘿哟，嘿哟，风吹我吹不暖。嘿哟，嘿哟，风吹我吹不暖。 人在风暴中。 发嘅飞沙风中转，开始我哋今朝清晨所嚟嘅节目。寻晚喺度瞓觉咧，瞓觉你知啦，会发梦噶，发埋啲梦咧，其实冇得解释嘅，就唔知点解会咁发呢啲梦。咁我就喺梦中里边咧，就发嫂嚟揾我，就话咧发哥有事啊，咁啊条肋骨有事啊，要入医院啊，咁我哋有啲医生相熟啊，等等。即系故事就系咁嘅啫，唔知点解会发啲咁嘅梦。咁啊，亦都睇到啊，佢条肋骨有事啊，咁样。咁我醒来嘅时候咧，就觉得咦，系咪真实呢？即系有时啲梦里面都好似好真咁噶嘛。咁啊，再当然定一定神啦，睇翻下现实咯，系新嘅一日开始咯。呢一日咧就系21号啊，12月21号，又要准备要翻工做清晨爽利啦。谂真啲，一切都系梦境嚟嘅啫。南丫岛的故事。 南丫岛你海角边，无言的心潜在水里。南丫岛我不知你心，无从晓得你是在寻觅他的爱。 不知我心，无从晓得我是在怀念他的爱。岛上的故事，海浪的爱，当天别后远隔重洋，我只感到 到你怎知我心，无言的心有着万重浪， 潮水它也不知你心，如何晓得你是在期待他的我。 海浪恋爱着刀伤的你，他朝旧地你我重逢，再不感到孤寂。啊， 一首好舒服的歌曲啊，有海浪声，有海鸥声，衬托住黄雨生，即系新嚟哥哥啊，系以前儿童节目嘅主持人，咁加埋龙影霞，咁嗰阵时就系啲城市民歌嘅即系歌唱者啦，佢哋合作咗呢首歌《南丫岛的故事》。嗰陣時嗰班城市民歌嘅啲唱作人，而家其實都唔知去邊。不過曾經係喺呢個樂壇裏面留低一啲好聽嘅歌曲咧，都係永留回憶喺自己嘅即係一生嘅歷史裏面咧，或者當事人嚟講，你應該係開心滿足都唔定啊！早晨時間5:17，今日咧就係冬至。冬至就应该是冻的，现在14度都是配合那个节气。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在上午5:00，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南沙至西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干燥，早上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温度大概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星期四会有几阵雨。今日最高紫外线的指数大概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咁啊，睇下个温度14啦，而呢个湿度啊7%啊，真系几干啊！一干嘅时候咧，即系呃唔到人啊！如果你身体皮肤有敏感嘅人啊，啲手手脚脚咧，你又会觉得系啊干蒸蒸，有啲可能咧会皮肤裂啊都唔定啊！呢啲时候咧要好好照顾自己啦。咁你如果搽啲润嘢嘅时候咧，又要计算翻下呢头搽嗰头又要洗手嘅时候，你真系前功尽废。你差唔多应该系到你唔需要再去做嘢嘅时候，又唔需要去洗手嘅时候咧，临瞓嘅时候就最好啦，搽晒啲滋润嘅嘢啊，身体啊，手手脚脚啊。咁然之后瞓一个靓觉咧，希望会有所改善啊！而家嘅温度14度，湿度57%，寒冷天气警告生效。5:19啊！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笑舞才如夜相随， 呢啲咧真系金曲嘅金曲啊！吓，70年代嘅作品都系尤雅出道嘅时候咧，就有呢首成名作刘家昌写俾佢。70年代嘅时候到而家都差唔多50年啦，但系几时听都觉得咁好听，或者系听住佢成长嘅一啲朋友咧，就会有一种好甘好回味嘅感觉。但系如果对于新一代嚟讲咧，真系可能会好陌生，咩歌嚟噶？但我又觉得，如果你未听过嘅话，只歌嘅调子咧都好容易系即系令到你系跟住唱啊，同埋系唔会抗拒咯，都系一首好容易上口嘅歌曲啦。七十年代出道到玫瑰拉之后，仲有一个刘文正，不过刘文正喺佢最黄金都好辉煌嘅时间之后咧，佢系隐退，而家系隐居于美国。可能每一个人的即系自己嘅人生规划都唔同，佢觉得啊嗰段时间都够噶啦，都有辉煌嘅日子，跟住咧会又想选择过另一种生活。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不看一眼，不看你的美，不看一眼爱上你，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当时原唱者唱到佢好红嘅就系黄海玲啊，咁啊喺台湾都好兴嘅，边一首歌红咧就好多位歌手咧都会攞嚟唱嘅，咁其中一个咧就我哋刚才听嘅版本，刘文正嘅《忘了我是谁》啊。电影《彩云飞》里边嘅插曲《千言万语》。1972年嘅时候，当时咧主唱嘅咧就系邓丽君，呢个就系当时嘅版本。 后期的邓丽君都有再翻唱的。我们现在听原汁原味的当初这首歌。 不知道为了什么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擅自离院的新型肺炎确诊男病人李运强，昨晚被警方冲锋队在旺角截获。他当时身穿黑衫，同戴上黑色帽，有佩戴口罩，没有受伤。其后由救护车送返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现场处理的警员亦都有穿着保护衣。警方消息指，昨晚近十一点，有市民报称李运强在旺角弥敦道同豉油街一带出现。冲锋队警员接报到场，在附近一带搜捕，其后在上海街近长沙街找到李运强。当时他已经换上并非医院服的其他衣物。暂时未知道他逃走的原因同埋过往几日曾经到访的地方。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较早前表示，那一名病人本身情况稳定，但是仍然有病毒感染的症状，仍然有一些风险，他最后检测到的病毒量不是十分高。本港新增7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70宗属于本地感染，25宗源头不明，有5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旺角博斯医学诊断中心两名员工确诊，他们曾经为一名确诊者做电脑扫描，病人当时短暂除低口罩食药，卫生防护中心估计病人可能是在除低口罩的时候传播病毒。蓝田奇康会冯耀敬夫人护理安老院一名员工确诊，23名院友和护老院员工要检疫。另外，由荔村日丽楼有3个单位，共7个人确诊。 蓝田村、蓝泰楼亦都有三个单位各有一宗个案，当局会向居民派样本樽。国际消息，白俄罗斯继续有反政府示威者上街，大约100人被拘留，包括两名新闻工作者。在首都明斯克，示威者高举象征示威活动的红白色旗帜，游行到市内住宅区，抗议总统卢卡申科领导的政府暴力镇压和平示威者，要求他再次要求他下台，扬言不会忘记当局折磨被捕示威者的行为。反对派八月起多次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有人权组织表示，至今超过30,000人被拘留，当中几千人遭到残酷殴打，据报部分人更因此丧命。反对派近期调整抗议策略，改为在明斯克的周围组织多个较小型的集会，期望逃过当局打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朝早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9%，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天气冻咧，就真系零舍好瞓啲噶，系嘛？又会早瞓啊，同埋一觉都可能瞓天光。有啲朋友或者咧瞓得唔好嘅咧，即系成日半夜又醒下，又或者去洗手间啊，可能又或者个胃唔舒服啊，要成晚都要起身嘅时候咧，个瞓嘅即系睡眠嘅质素唔好咧，就会都好影响第二朝早你嗰个工作嘅精神。咁啊，所以有啲朋友咧就会好羡慕嗰啲啊，你真系好啦，成晚即系有咁容易瞓啦，又一打落床就瞓咗嗰啲咧，系会几令人羡慕。咁但系好多嘢咧就唔系话你睇见人好就好羡慕。好多嘢或者你自己要做好自己把关，你首先有冇注重好自己身体先，营养方面啊，即系作息时间啊等等咧，其实好多嘢配合啊，又需要埋运动啦。成日都话你运动多咧吓，都会系帮助你入睡，睡眠质素都好，皮肤都靓啲嘅。咁所以咧呢、这个都系我哋清人爽嚟嘅宗旨啦。希望咧就尽量俾多啲资讯大家，呢、这个资讯咧就系好简单，系健康嘅啫，为你着想吓，我亦都为你，为自己做节目咧都系。 可以自己又得益嘅，有咁多个唔同嘅专家将佢哋嘅最佳嘅心得同我哋分享，咁所以呢个咧就系非常之珍贵嘅吓。咁啊，包括咗喺身体上我哋要健康啦，同埋思维上我哋都要放眼世界，开阔多啲咧，睇啲嘢睇远啲咧，咁你个人咧先心境愉快。咁啊，今日咧喺星期一咧，我哋又会有叶君耀啦，同我哋去边咧？嗱，而家就去唔到旅行啦，就好多嘢你都系用你自己方法，或者你睇翻你自己以前拍嘅片啊，或者上网睇好多嘅旅游片啊，都或者系睇书啊咁样样。咁我哋咧就会提供咧就系阿 Dan 咧，佢以前去过希腊嘅时候，亦都睇翻一个即系一份嘅英文报纸嘅一个专栏咧，所写希腊啊，希腊呢个地方佢哋好好客嘅，咁佢亦都有啲亲身经验。点样好客咧？咁啊，听下故仔都可以听下。点解希腊人咁好客？咁如果你有上 Facebook 嘅时候咧，喺五台之后有睇到啦，又同埋喺我有一个嘅专业都睇到咧，都有条片拍咗出嚟，你又知道嗰个系叶君耀。平时咧即系几风趣，几多嘢讲过咧，就系嗰个啦。咁啊，一阵间喺六点新闻之后咧，就会听到噶啦。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咁啊，听呢首歌，零舍觉得佢特别嘅时候咧，记唔记得喺边套电影里边听嘅咧？系啦，就系、是、梁朝伟、刘德华嗰套《无间道》啊，大家到嗰个音响个房嗰时听，就系、是、听呢一首歌啦吓。咁嗰阵时咧，就令呢首歌更加突出，《被遗忘的时光》。咁啊，时间吓都过得好快，嚟到今日咧就已经系12月21日啦，亦都系做冬嘅日子。往事咧嚇，即係係即係好好平常嘅日子嘅時候，而家發覺即係以前好多嘢咧，即係當你擁有嘅時候咧，你真係要珍惜嗬。咁以往咧，如果呢啲時間咧，好多人已經飛咗去第二度咧，就係、是、過聖誕啦，晨早都飛咗，我諗10多號嗰啲都飛咗啦。今日21日啦，咁去過聖誕啦，係過呢個新年啊咁樣。通常都會去凍嘅地方啊，日本啊、韓國啊，或者係啲歐美嘅地方。咁咧就睇到咧就話日本本州東面咧，嗰度發生過6.5級地震，其實咧都 都幾驚啊！成日久唔久有地震。咁而英國嗰邊咧，嗱歐洲好多國家咧就停飛去即係往返英國嘅飛機航班啦。咁連接英國同歐洲嘅歐洲之星高速火車咧都接近停運。德國、荷蘭、比利時、奧地利同埋意大利都先後宣布咧暫停去往返英國嘅飛機航班。咁比利時就同時咧停止往返倫敦嘅歐洲之星嘅高速火車。咁英國衛生防衛部早前就宣布咧一種係更具傳染性嘅新型冠狀病毒變種啊，正係喺首都倫敦同埋周邊嘅英格蘭東南部一帶加速傳播。咁英國政府都喺星期日開始咧，喺倫敦同周邊嘅地區咧，就開始實施咧四級防疫嘅措施。非必要嘅用品零售商店啊，同埋大多數嘅營業場所咧，都全部停業。咁原先容許嘅節日家庭聚會咧，都被禁止。就估都估唔到會有呢啲咁嘅日子嘅情況嚇，就原來以前大家喺埋一齊咧，就覺得好似理所當然，好容易啫，隨時幾時約都得。而家原來有咁樣嘅情況出現。 晚风随意荡，天色暗不留照静，月儿在半空，亮明或晚空，远看心悠然望接踪，星星你可曾照亮心中爱火仍未亮，热情在我心，红红是我心，我说你因何寒露似冰，莫再假装因眼眸已全情意，望你冲心里面那道围墙，你像风筝，我像清风，扶助你放开胸怀，冲天飞。今天也许留印象，他朝也许成幻象。繁华愿放手，性情未放手，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 蔡国权的韩澳此兵，英国那边即是变种很紧要很犀利的时候，如果你有亲人在那边，你也会很担心，你就叫他快点回来。但是当大卫士来讲，有些人会觉得回来死了，又有输入的个案，那又会很害怕。人有时就是很矛盾，看看你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你没有亲人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希望哎呀不要了，不要回来，千万不要有输入的东西。但你有亲人的时候，你就以得他快啲翻嚟你身边，你就会觉得安全。咁所以有时啲嘢咧就系即系比较矛盾，就是、做嘢，所以就要能够有一个中立嘅心，一个公平嘅心去对待咧，就最好啦吓。咁我哋可以做嘅就系大家都系谨守自己嗰个卫生嘅原则啊，呢样都系非常之紧要。都不能够停啦！每日咧，我哋有几宝喺身，有口罩啊、搓手液啊、火手啊等等，随身携带，你唔用都冇用嘅。所以你记住喺啲咩位置咧，你就要攞出嚟咧，系喷一喷，保护自己啊！时间咧5:47啦，今日咧就系21号，今日冬至，气温咧就系14度。其实都几寒下，咁大家要小心保重啦。冬季季候风咧就正为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喺上昼5:00，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南沙之西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干燥，早上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系天晴，最高温度大概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8%，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咁啊，干燥嘅冬季季候风咧，会喺今明两日咧都继续系影响住广东嘅内陆地区，早上仍然都系寒冷，日夜嘅温差较大。预料有一道云带会喺本周中期覆盖华南沿岸，该区会有几阵雨。咁随住季候风嘅缓和，喺周末期间，该区气温会稍为回升。此外，热带气旋科罗旺会在未来的一两日移向越南南部一带了。今日温度大概是12-19度之间，明日星期二13-19，星期三15-17，星期四星期五都是15-18.9，而礼拜六呢就16-19度。 山雪海，我有梦在云外，见世上冷漠人似冰封，笑问热血何在，人间一向多风霜，同心冰雪亦无碍，豪气生温解冻，将冰雪为你改，携手心里引春风，同心春就在，笑为你开，雪山里不知清冷，只知两情相爱，倾我热爱，倾我热血，将冰冻逐世改，雪山飞，同心飞进白云内，和你相通心意，飞出万里雪海，追踪美梦。 冰冻俗世改，回首千里雪山飞，同心飞进百万爱，和你相通心意，飞出万里雪海，追踪美梦。 五点接近五十三分的时间，我们刚刚听的是吕方关谷英《雪山飞狐》。 早晨，大家好，我是张继聪。咁啊，每朝早起身咧，第一件事咁啊，等下刷牙洗面啦，跟住咧就会食早餐，因为我觉得咧早餐好紧要嘅，即系充满能量咧，嗰一日咧都特别顺利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同我嘅屋企人倾偈啊，例如同小朋友玩一下啦，了解佢发生咩事啦，咁啊可以同佢玩一下游戏啊，增进下父子嘅感情。然之后就睇睇报纸，睇下嗰日发生咩事，应付嗰日嘅工作啊。个头开得好咧，嗰日就自然顺利噶啦。祝咁多位咧都同我一样啊，清晨爽利。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吉、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 Early one morning in spring, to hear the birds whistle, the nightingale sing, I met a fair maiden. turn round to the man that I've wed. Round his middle, my two arms I will fling. And I wish to my soul it was Monday. 一首好听的民歌，星期一 Monday morning， 大概还有两分钟到清晨六点钟，一会有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我们有四台联播的清晨爽利至到六点半钟。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 58%，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六点新闻前有他韦秀娴好哥哥。 梦里常换好 改变火箭移动方向，呼吁伊拉克当局追究责任，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袭击。伊拉克军方较早前就表示，至少八枚火箭攻击美国大使馆所在的六区范围，一名驻守检查站的伊拉克安全人员受伤，多栋建筑物和多架车受损。美军在巴格达击杀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苏莱马尼的事件将近一周年，美国月初撤走部分驻当地大使馆人员，有官员相信是担忧大使馆可能遭受报复性袭击。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南沙至西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朝早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北风六级，东沙吹东北偏北风八级，能见度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八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九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咁啊，继续系四个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由五点钟已经开始，至到一阵间六点半钟。今日咧就12月21日冬至啊，农历咧就系11月初七。咁啊，有啲朋友琴日做冬啦，咁有啲或者可能今日都唔定吓，啊加下餸，开开心心啦，日子系都要咁过啊。时间咧就系接近六点两个字，咁今日咧都系。冻冻地嘅寒冷嘅，配合翻呢个冬至。咁啊，今日咧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喺上昼五点钟，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南沙之西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天气干燥，早上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咧有几阵雨嘅。咁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概系5，强度属于中等啊。气温14度，而家湿度58%。咁天文台一路咧都出咗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啦，而再新又出多另外一个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哇，嚟到21号啦，接近圣诞嘅日子啦。今年大家嘅圣诞会点咧吓？ 哦，应该留喺屋企沉思啊，上下网算数啦，系嘛？ 已经讲到话嗱，大家冇得去玩噶啦，系啊，即系差唔多成年都冇得去玩啦，系咪？咁以往如果真系呢啲日子咧，哇，好多人咧已经一早系计划定咧去边度边度过白色圣诞啊，去滑雪啊咁。又或者有啲咧就一年一度咧都会去加拿大啊或者美国探亲啊咁样。今年咧都停顿晒噶啦，免得个都唔好行开啦，系嘛？ 其实咧我都有事实嘅另一边嘅，因为咧有啲朋友就话咧放假咧仲忙过翻工，咁而家咧乖乖地留喺屋企陪喺屋企人啊，又或者做自己平时咧好想做嘅嘢，例如学下煮餸啊，睇咗啲买咗翻嚟仲未睇嘅书，还下书债啊，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嘅圣诞节嘅。 其实就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就已经系出咗好多厨神啦。 嗯，系啊， 系啊，咁同埋学识咗咧，以往可能觉得啊，我一定要圣诞去边度边度先至开心嘅，咁而家你咪可能原来学习到。我唔去第度，我留翻喺香港、都有香港個開心喎，咁樣嚇。 係啊，因為我記得咧，之前睇個書咧，司徒華咧都曾經講過啊，快樂好多時咧係在乎心境，並唔係環境嘅。咁喺呢個疫症期間呢個非常時期咧，我哋個心靈生活都可以作適當嘅調節。 係，同埋咧就係都有方法嘅，你咪思想啊，去旅行咁樣咯。 係啊，上網都好好啦，已經係人類文明都未試過好似而家嘅人咧咁自由，全世界周圍望嘢噶啦，可以。 係嗱，喺過聖誕之前，其實咧就仲有一個節日，就係、是、今日啦。冬至啊嘛，所謂冬大過年啊，都好似我哋即係過農曆年嘅時候咧，食團年飯咁重要噶嘛嚇。 要乖乖地留屋企食飯啦。 其實咧，而家個個多數咧都係唔係好肯出街食飯，喺屋企食飯安全啲。 係最緊要安全、啊， 同埋温馨啲嚇。嚟緊呢個聖誕節之前嘅今天啦，阿 Dan 你今日又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咧嚇？ 首先在清晨所你过往那三年一直是介绍西方文史节科学艺术。所谓西方文化摇篮古希腊呢好像提过无数次的。但今日的希腊呢好像未讲过。 你都好叻喎，懂得讲希腊就不是讲希腊喎 ,Dan 吓。 其实未入来港台做之前呢我一直是讲希腊的。但这个发音呢我好小心，因为呢在香港电台遇过好几位前辈，当然包括你阿钱啦同埋马恩赐在广东广西啊提过我。正確讀法是希臘不是希臘、 那你都幾聽話 有些事情我要聽話有些事情我會反叛、 好了講希臘你想跟我們講希臘的什麼呢 現代的希臘人、 我都想了解一下 我會引述呢當地其中一份最流行的英文報紙有個專欄題目呢是 Why are Greeks so hospitable?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為什麼希臘人這麼好客從一個人類學家角度觀察希臘人。 哦，聽你咁講，個作者都應該係學術界喎嚇。 冇錯，佢係人類學家，佢叫做 Sofka Sinoviev， 我簡稱佢叫做阿蘇啦。咁咧，佢係俄國後裔，移居到倫敦之後咧，入劍橋大學，然後飛到去希臘咧做人類學研究啊，跟住咧就喺嗰度居留，直至到而家。 咁呢個外國人即係喺希臘嗰度住咗幾十年，咁佢嗰個分析應該都好全面喎。 係啊，嗱，睇完呢篇文章咧，我已經好想同清晨所嚟嘅聽眾分享啦，因為佢所講嘅內容啊，非常吻合咧希臘人同我嘅交往。阿蘇嘅呢篇文章咧，主要係憶述翻咧喺希臘住咗咁多年同當地人交往嘅經歷嘅。 咁由幾時開始講起呢？ 首先要回帶到80年代尾啊，阿蘇咧就放棄凍到入骨嘅劍橋，走到去咧日日陽光燦爛嘅希臘小城 Neplio， 咁啊做人類學研究，觀察咧現代希臘人嘅身份同埋旅遊業嘅。 人類學家咁其實即係做啲咩嘅啦 嚇？同好多初入行嘅人類學家一樣啦，佢揾咗份工就透過日常溝通啊，觀察當地人，盡量接觸多啲咧所謂嘅受訪者啦。 咦，咁幾好喎，賺到生活費又做到研究，唔錯啊！ 一舉兩得啦， 係啊！ 嗱，每次阿蘇咧想問得深入啲，當地人咧就會咁講噶啦。 唉，入嚟飲杯咖啡先啦，咁你啊可以研究一下我哋啦。 啊，去到希臘人嘅屋企咧，每次咧都受到熱情招待，冇一次失望噶。 喂，咁入到希臘人嘅屋企咧，首先會有啲咩發生噶啦嚇？ 一坐低就先嚟一杯冻水，再加一啲咧佢哋喺屋企自己整嘅甜品。 咁跟住咧， 再坐多一阵，又嚟一杯咖啡，再加一啲咧希腊曲奇。未完啦，跟住再嚟咧一啲刚刚煮好嘅当地食品啊！ 哇，佢哋真系好好客喎。 系啊，希腊人啊，有时仲会叫佢留低食晚饭。临走之前，主人家咧一定叫佢带走一啲咧菠菜派啊，又或者一啲好好味嘅小食。 哇！如果成日系咁咧，真系会好肥噶、哦。 啊，佢又冇交代到，但系一定系开心咗嘅。 嗱、 住咗喺希腊冇几耐咧，阿苏咧已经深深感受到咧希腊人嘅好客啦。佢就话啦： 照顾陌生人当然系承继基督教美德，但系追溯到荷马时期嘅古希腊。个体嘅价值同荣誉，原来建基于佢点样招呼客人。 呢种善待客人嘅态度啊，古希腊文叫做 ohelosyno， 即系所谓爱陌生人。 啊，咁呢种互助互爱嘅精神又都几好、啊。 阿苏咧，亦都开始察觉到咧，主人家有各种礼仪要做，客人咧都有礼仪要遵守嘅、啊。 咁即系点咧？ 差唔多每個希臘人都知道嘅荷馬史詩《奧德賽》入面嘅皇帝點樣刺殺其中一個客人，佢抵死係因為佢嚴重違反希臘咧作為客人嘅傳統啊！ 喂，咁究竟佢犯咗啲咩離天大罪呢？ 佢嘗試追求皇后啊！ 哦、 我都諗唔到有邊個民族包容到呢個罪行啊！咁、有一日咧，阿蘇咧就自問啦： 主人家俾嘢我食。我拒絕會唔會代表尊重呢？同一日去探訪一個家庭，第三或者第四次，每次佢哋都俾一啲杏仁蛋糕或者新鮮橙製造嘅糖漿俾我，究竟我應該點樣回應呢？大部分嘅希臘人唔接受招呼客人，連一杯水都唔招呼客人，但係拒絕主人家嘅好意。亦都系代表尊重啊！面对呢个矛盾，我应该点做呢？ 阿苏咧仲亲眼目击啊，多次喺希腊嘅餐厅咧见到当地人争住埋单俾钱啊，争到几乎嗌交打交，目的就系想做主人家。 喂，呢个情景我哋喺香港咧都见过噶、哦。 系啊，嗱，阿苏咧话好欢迎人哋请佢食饭，但系如果佢坚持话想埋单嘅咧，通常对方咧都会话。 去到英國你先請翻我啦，呢度係我嘅地頭。 有可能，不過佢哋真係會過嚟英國玩咩？機會好微嘅。希臘人只係好客，而阿蘇咧話喺英國嘅情況咧完全唔同啦。大家食飯咧多數係各有各俾自己嗰份嘅。 哦，即係我哋香港人都有做噶啦，大家 A A 制嚇。 係啦，咁話西方咧大部分國家咧就叫做咧 Going Dutch 啊，即係荷蘭人做法啦。呢句说话咧系源于荷兰早期蓬勃嘅银行业啊，亦暗示咧荷兰人追求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关系嘅。嗱，根据阿苏咧，佢引述英国咧坊间有句说话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即系香港人话斋啦，呢个世界边度有免费午餐啊？系嘛？ 分析希腊人嘅好客咧，阿苏之后咧提供咗几个人类学家嘅解释，佢系咁讲嘅。 他们的好客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多过是随意的善良。好客根本就是一个文化系统。根据人类学解释，未进入工业时期的社会，你很自然请陌生人吃饭，又或者是给他借宿一宵。你也期望有人会这样对你和你爱的人。人类学家马连洛斯基曾经在太平洋群岛研究，发现族群之间会不断竞赛，有一种交换礼物的习惯。当地人叫这种活动做 Kula， 可以用作结盟，增加互相依靠， 取得權力和增加影響力。當地請客甚至會用名貴的禮物挑戰客人的回禮能力。 至於希臘人請客又怎樣呢？他們要幫大家埋單，又或者在家大棚筵席，這種習俗和太平洋島嶼那些族群是一樣的。而阿蘇回憶有幾次吃晚飯不斷有人叫他吃東西，阿蘇亦都指出這種透過宴會作為聯誼活動，美國慈善家都是在做同一樣東西，給很多錢參與籌款晚宴，就是展示自己在社會上的權力。阿蘇又再一次引述另一位人類學家的希臘研究。 根據哈佛人類學家賀斯在希臘島嶼 Crete 招呼客人容許象徵式的權力轉移，主人家透過請客令原本的權力位置調轉，即是相對較窮的主人家可以透過美食和良好的招呼短暫地令富有的客人降低了一級。現在我們講的這個就是說為什麼希臘人這麼好客呢，就是講的這個人類學家蘇，他在希臘住了幾年的回憶。 他在希臘逗留了幾年，阿蘇就順利完成人類學研究，拿到博士學位。再過十年，曾經住過莫斯科、倫敦和羅馬，跟著和他希臘籍的丈夫和兩個女兒重返希臘，那年就是踏入2000年，即是雅典奧運。 根據阿蘇的觀察，奧運有沒有影響到希臘人好客的傳統呢？ 希臘人傳統的好客和熱情仍然存在，即使情況改變了，數以百萬計的遊客一年來不停地湧入，希臘人仍然這麼友善對待遊客。即使近年面對嚴重打擊當地經濟的難民，希臘人對他們都很寬容。 有什麼驅使希臘人這麼好客呢？ 源於他們長期對政權的不信任。當你不信任官方會履行責任或者保護到你，很自然那些人就會互相照顧的。根據阿蘇，最差的情況是那些政客用甜頭就吸引支持者，又或者希臘人所說的 Fakilakia， 即是香港人所說的風泥士，就給那些醫院醫生。而最好的情況是主人家請客人喝杯嘢，令關係更加密切。即使客人未能夠即時回報主人家，但是日後需要時可以提供協助的。身為人類學家，阿蘇亦都批評自己的老本行，他就這樣說了。 雖然有些人類學家認為希臘人的好客是出於功利，但是大部分善待客人的希臘人根本沒有祈求有什麼回報。 這篇文章的總結呢，阿蘇就這樣說了。 希臘近幾年發生劇變，但是當地人的個人價值和榮耀仍然反映在他們的寬宏態度和怎樣善待客人。 說起希臘人，讀書的時候我都認識過一個叫做阿祖的，他的祖先是一戰後逃難到加拿大的希臘人後裔。有次在學校打完波，我車他回家啦，跟住他落車那刻叫我等一等，不要走住。原來呢，他走入屋企找他阿媽，看看有沒有啲嘢俾返我，答謝我呢就俾佢坐順風車。結果呢，佢拎咗一啲糕點出嚟俾我，差唔多呢成打嘅蛋糕仔呀。佢哋真係好客氣，之後呢每次車佢返屋企，佢都拎返少少嘢食俾我嘅。 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啲，佢哋真係好客之路係非常之好咁樣。 係，我親身係感受過嘅。 好啦，嗱，每次佢都即係回贈返啲嘢俾你呀，俾啲蛋糕仔你呀嘛。 係， 好唔好食呀？ 我亦都好坦白同佢講，嗰啲甜品呢對於我嚟講實在太甜啦。有冇啲呢鬼佬所講嘅 leftover， 即係呢啲送頭送尾呀，俾啲我等我夜晚咧自己煮少一餐。 咦，咁你都好唔客氣喎。不過你呢個嗰陣時學生啊嘛，係咪？ 係係。 你其實係慳儉啫。 兩方面啦，咁真係我接受唔到，我可以要其他嘢，咁我都好坦白咁問下 佢。不如另外一啲嘢啦，咁樣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每次咧都攞一兜肉餅嚟俾我，夠我食三四餐㗎啦。 我又試過回禮，買翻啲唐人餐館整嘅叉燒俾佢哋食。 嗯， 中秋節又送月餅俾佢哋啦。 識做 喎、啊！呢種跨種族嘅往來喺加拿大真係有好多機會嘅。我非常享受咧，從中得到一啲咧就待人接物嘅方式。 嗯， 當然會撞下板啦，但係善意嘅溝通咧，我相信咧任何種族都歡迎嘅。微笑是很重要。八十年代初啊，香港的旅游协会都这样说， 笑一笑，世界更美妙。是咁，的确是的，笑是可以化解一些误解啊，同埋纷争啊，咁样吓。 嗯， 所以咧，我哋是多啲微笑，令到世界可以真系大家美好啲啦，和平啲咯，嗬。 系啦。 嗯，好啦，咁今集阿 Danny 好好嘅介绍，讲紧希腊人即系咁好客，有啲咩歌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啊，今日介绍希腊人嘅好客啦。就分享咧來自古希臘嘅一種樂器所吹出嚟嘅歌，咁咧就係一個排笛吹嘅《世界真細小》，希望大家中意。 咁啊，唔該曬 Dan 啦，要到下個星期先再同你見面。下個星期咧就已經接近一年嘅盡頭嘅時候啦，係28號，我哋送舊迎新啦， 迎接新嘅開始啦。 咁有啲咩講啦嚇？ 我呢個題目咧叫做瑞士人喺外國最怕聽到嘅11件事， 邊11件事係最怕聽到嘅咧？大家想知，記住留意下個星期一啦。唔該曬 Dan， 拜拜， 拜拜。 世界真細小啊！咁啊，差唔多接近6:30嘅時候啦，而家氣温14度，相對濕度58%，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同時都有寒冷天氣警告。聽日翻嚟咧，我哋有崔尚博士咧，就繼續講呢個前列腺癌嘅問題啦。咁啊，聽朝早再見啦，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先至离院的新型肺炎确诊男病人李运强，昨晚被警方冲锋队在旺角截获，他当时身穿黑衣和戴上黑帽，有佩戴口罩，没有受伤，其后由救护车送回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现场处理的警员亦都有穿着保护衣。警方消息指，昨晚近11点，有市民报称李运强在旺角弥敦道同豉油街一带出现。冲锋队的警员接报到场，在附近一带搜捕。其后在上海街近长沙街找到李运强。 当时他已经换上并非医院服的其他衣物，暂时未知道他逃走的原因和过往几日曾经到访过的地方。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较早前表示，那名病人本身的情况稳定，但是仍然有病毒感染的症状，仍然有一些风险，他最后检测到的病毒量不是十分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字显示，全球的新型肺炎超过7600万宗确诊，累计超过169万人死亡。美国仍然是确诊个案最多的国家，累计超过1780万人受感染，超过31万人死亡。印度亦都超越1000万宗确诊个案。世界卫生组织透露，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除了在英国发现之外，丹麦亦都已经有9宗汇报，荷兰和澳洲各有一宗，意大利表示亦都有一宗报告。世卫欧洲区域办事处促请成员国采取措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变种。世卫又表示，初步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变种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现阶段未有证据显示变种的病毒可以令感染者加重病症，需要作进一步调查。转睇本港消息，政府昨日起就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自去年年中至今，本港先后受社会事件和新型肺炎疫情连环打击，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整体经济、各行各业和市民大众都承受沉重压力，短期展望仍然是充满挑战。他说，在编制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会维持逆周期财政政策，缓解经济下行对市民以至工商百业的压力，保住经济元气，同时会着眼未来，为疫后的经济重振和发展作准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朝早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同四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21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最近感染新型肺炎的群组多了，受影响的大厦都相继增加，政府收紧社交距离限制之外，亦都呼吁大家今日冬至和嚟紧的圣诞节尽量减少家庭聚会。不过不少人趁昨日星期一提早做冬或者出外购物，市面的人流明显多了。有专家说，如果疫情持续不受控，可以考虑零售商铺营业的时间限制是否可行呢？我们问过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稍后讲一下。 本港已经订购或者是即将达成协议的三种新型肺炎疫苗，是在有不同的技术，亦都是原理上亦都有所不同的。香港医院的药剂师学会一阵间就会讲一下三种疫苗所用的技术和原理是什么，还有市民亦都可以怎样去平衡。